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之后说说外地一个男子捡到了手机，他倒是打电话找机主了，说要还给他，不过呢要机主给他2000块钱的好处费，机主跟他是讨价还价，而且在归还手机的过程当中呢还威胁机主说，你要是敢报警我现在就把他给砸了。那这名男子的做法到底涉嫌了哪些违法甚至是涉嫌犯罪的行为呢？那咱们节目当中也来请嘉宾分析一下。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惠佳律师事务所的邱宝昌邱律师，也是消费维权专家。邱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好，那咱们来说说高铁餐车这事儿吧。高铁餐车改茶座强制消费，最低是88元。那么就在前两天哈，南京市民罗先生向扬子晚报投诉，说自己呢乘坐 G3 次列车从北京南站前往南京南站的时候，在餐车上遭遇了强制消费。就说自己啊，如果是坐在餐车里面，就必须要买一杯价值88元的茶水。这个88元的茶水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茶，就是普通的一次性纸杯，上面呢飘着一小撮茶叶沫。那个罗先生肯定是不想买呀，可是耐不住乘务员是屡次推销，最后不胜其烦的他不得已买了一杯。高铁餐车为何变成了茶座？为什么列车员要强制推销？这所有的问题哈，扬子晚报的记者也是亲自在徐州东站登上了 G115 次列车。那么这一趟共有16节车厢的列车呢，是北京铁路局担当的，餐车设在了9号车厢。当时呢，扬子晚报的记者去体验，由于无座旅客特别的多，而且又赶上饭点了，大家都想去餐车吃个饭，所以呢，这个餐车的车门刚打开，瞬间就挤满了人。还有不少旅客站在过道上。那么菜单上啊，记者发现上面只有按盒和按条卖的茶叶，因为靠近餐车车厢和普通车厢的连接处的一座座位啊，这个被这个乘务员告知，这是茶座，必须点茶才能坐在这儿。那么这个按盒和按条卖的茶叶，都没有按杯卖的。一问价格，说最便宜的呀是一杯要88元，如果3-4个人呢，也可以合点一壶，一壶最低是300元。很多人都不想买，但是呢，也是像咱们一开始说的，耐不住乘务员的软磨硬泡，左一趟右一趟的说。而且呢，确实周围的人啊也很多，你要是不买的话，那乘务员真是不让您在那儿坐，那也没有办法，就把这个钱给掏了。记者也问乘务员说，如果我不点茶去买一份饭吃，能不能坐在这个茶座上呢？暂时可以坐，可是等您吃完饭还得把位置让出来。这个列车员呢，反正就是说了，在这个位置您是列为茶座的，那必须买茶消费才能坐，而且如果是买了餐去来消费的话呢，吃完您立马得走人。那么去看一下这个餐吧，这餐怎么卖的呢？哎，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这居然原来有10几块钱一份的这种低价的这个套餐哈，现在居然没了，只有是65和90块钱一套的，这一下就觉得这个消费有点高了。那列车员对他的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这个低价的已经卖完了。真的是这样吗？记者也是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呢，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呢，记者的任务是调查嘛，调查那之前也是能够想到，在2007年的时候，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就曾经公开表示过，说餐车啊是给旅客用餐用的，那如果说变成了其他用途来买卖座位，那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如果是发现了违规情况，可以向铁路监察部门来举报，投诉电话是12306，这个电话号码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那么在餐车的乘务员所说的啊，不买茶不能坐，那依据的又是哪条规定呢？这个记者也是去调查，经过扬子晚报记者多方采访，铁路总公司并没有任何关于餐车就餐消费方面的规定，也就是说不买茶不能坐这样的一个规定，在铁路总公司的规定当中是没有的。等等一系列的调查之后， 其实记者调查完了，发现的是一大堆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大堆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是请邱律师来和大家说一说。刚刚说到的这个事情哈，我在节目之前跟邱律师沟通的时候，我们俩一致的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听起来非常的耳熟。比方说多年之前的机场的这个候车厅的高价餐食，比方说近两年仍然是屡屡出现的在风景区的那些高价的消费。这个情况并不是说以前没有遇到过，只是这一次呢出现在了高铁上。那邱律师，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行为，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是从价格法来说的话，有三种价格，一种是国家定价，像铁路的车票，它不能随意的去涨价和降价。 嗯， 像我们的石油啊、汽油、柴油，这都国家定价，还有一些政府指导价，还有就是大量的是市场定价。那么这个餐车的价格谁来管的问题？因为基础的服务是乘客的一种运输服务合同，它的价格政府在管。 嗯， 但是在这里面提供一些所谓的附随服务、增值服务，也就是餐饮啊，这种饮和餐， 嗯， 价格实际上是没有人管，它又是一种经营者自主定价。但是经营者自主定价遵循着什么呢？就是市场的行为，市场呢应该要有竞争。而这火车上，在机场的候机楼上空间里面，实际上很少有竞争，所以没有竞争就容易形成他随意定价、定高价或暴利，所以消费者质疑声非常的大。前十几年前，包括我们的首都机场， 嗯，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引入了竞争，它的价格普遍的下降，趋于了市场价， 服务也好了很多， 服务对， 嗯， 但是个别的其他机场还出现一些高价的，所以说没有市场的行为，没有竞争，就容易随意定价，产生暴利。而这块呢，又有一种真空，它刚刚现在开始发生，所以还没有及时的去规范。但是作为铁路运输的管理者，虽然他的发言人说了不允许去转卖座位，就是用于仓，但是真正出现了一种变相经营，真正的管理人可能是还没有跟上。所以说在这个餐车的服务上，虽然铁路部门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我认为要遵循市场的一般的经济规律，要遵循我们其他的法律法规，例如价格法律、市场定价，它也是一个这个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再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还有一个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你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政府铁路管理部门没有去及时的出台相关的规定，但是铁路提供经营的这种服务者，你在销售餐饮的时候，你的定价应该要遵循市场的，就是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而不能一杯茶88、78、98，真正你的实际成本就是一个纸杯，可能就几块钱市场价， 纸杯可能几毛钱， 加上茶叶可能就几块，可能就是所以我认为这块就是一个不公平，没有竞争就产生这块，那么也就是它拥有了独占的市场地位，或者是相对垄断的，它就是自主定价应该受到规制，这个在我们反垄断法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在一条线上火车上的餐饮，它是一种绝对的独占，没有竞争，那在它这个相对的这种市场范围内，就在这条线上，它的价格应当受到规制。 那应当受到什么样部门的规制呢？像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说到了在《扬子晚报》记者调查的时候，他也谈到了，在2007年的时候，是铁道部，当时的铁道部说啊，这个可以向铁路的监察部门举报，如果发现，比方说是餐车改为其他用途等等等等。虽然这个举报电话没有变，但是现在铁道部已经不存在了，而现在呢是铁路总公司，而在铁路总公司的相关规定当中，也有很多在记者调查当中发现，接电话的12306的人在说啊，有相关规定，接着问下去之后又找不出来相关规定，这中间是不是就刚才邱律师所说的这种空档？面对有这样空档的时候，一个普通的乘客他能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改革以后啊，铁道部由一个国家行政机关变成了一个经营性的公司，实际上它还有一些国家管理职能的铁路局，像国家有铁路局，设在交通部的， 也还有各个地方的这种管理局，他们也行使着相对的管理的这种职能，他应该要制定相关的规定来规范这些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我认为价格主管部门对他们这种行为应该要高度的关注。当然，如果简单的说它是一种垄断行为，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是相关市场是怎么去界定的问题，在这一条线上算能成立不成立一个市场，但是它确实任意的定价，我认为它实际上是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所以这跟消法里面的就是一不合理的高价去销售商品，又在这一个独占的市场当中地位当中，我认为它符合了我们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也符合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公平交易，就是你的定价是不是合理准确，计量是不是准确，你计量准确但是你的定价极高不是市场的行为，我认为这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那么是不是一种强制消费， 嗯， 一旦你一旦进去要去买餐饮，那它的价格就是一种强制，就是一种高价的，你只要去买它的价格是一样，但是呢不是说你一定要去买，所以说强制呢可能还有一点涉嫌，我认为但是它不合理的高价销售商品提供服务，这个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嗯，那么刚刚我听邱律师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是物价部门有权利介入的， 我认为他应该要高度关注。 嗯，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扬子晚报记者调查的时候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是现在这个餐车上哈，买不到这种十五元的盒饭，只有65和95元两种价位的盒饭。而他们调查也是发现，在铁路总公司呢，有一个叫做动车组列车服务质量标准当中，又提出了明确要求，保证旅客列车有2元以下的矿泉水、15元以下的盒饭等等供应，而且不得断供。那既然就是说，铁路总公司目前它是能找出来这样的一个质量标准，但实际上他又做不到，有了这样的一个质量标准他没有做到呢，作为一个乘客是不是说拿着这样的一个标准可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他该向谁去主张，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他主张权利反正当时想买买不着，他能怎么着呢？ 他这实际上是一个内部规定，部门规章也好或者内部规定也好，但既然有规定向公众承诺了就要去履行，如果我们的乘客消费者发现他确实是不按照这个规定去做的，应该去投诉去举报，由他的制定部门来去处理。另一方面，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一个话题， 嗯， 如果有竞争的话，价格肯定能下的，怎么竞争呢？例如我从这一站上我带一些盒饭上去，那如果有人其他人去做这个生意，当在涉及到食品经营或者带一些茶叶去卖茶，那这个价格肯定能下去，肯定甚至是不是88块钱，肯定是8块钱和10块钱。当然，食品安全又涉及到一种资质的管理问题。那么，如果没有竞争，就是他们自己来提供这种高价，显然的不合理。如何能够既有一个充分的竞争，又能够保障食品的安全？我认为我们的铁路运输部门在这方面应该要做调研，应该要下功夫，既要保障食品安全，提供更好的服务，又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 嗯，那么您的这个角度呢，还是说希望这个有权部门能够依法来行权，不要不作为？ 对。 那么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的角度，一个普通的乘客的角度，除了刚才打这个12306来投诉之外，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人，当他乘车遇到了这种不愉快的时候，如果这人真的想认真，真的是或者是有这口气咽不下去，或者就是也像媒体一样有希望推动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改观的想法，他除了打12306之外，在他们系统内部投诉之外，他还有什么途径呢？ 他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当然市场监管部门肯定有一些分工管理的这个范围，他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 铁路 法律 这个怎么打 也没关系，法律法规里面他可能铁路有专属管辖，法律法规当中有滞后，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在出现问题以后有规制的，超前的它因为法律没有用，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是先有了诉讼以后才有相关的规制，例如这个不开发票的问题，例如原来这个食用航空在航空里面没有食品这个保质期的问题，都是通过诉讼投诉最后都有了一个相关的规定，都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去落实了。所以像这样的在一个狭小的独占的区域当中卖高价的食品，卖高价的饮料茶水， 那么如果有消费者的投诉或者是诉讼，我认为能够推动更规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出台。 嗯，好的，非常感谢邱律师哈、对这个话题的一个点评。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是说到，像多年之前，可能得往前倒得有十来年了，机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不满意，同时媒体和法律界的人士也应该算是一个联手吧，在不停的呼吁。那么这件事情随着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的深化，慢慢的解决了。那么在这一次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像机场那样，但是速度能够更快。 机场啊，实际上它是问计于消费者，也开了很多的座谈会调研，最后他们充分竞争。实际上我也希望我们的铁路部门要问计于我们的消费者，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运输服务合同履行好，把消费者权益维护好，把其他的增值服务也给做好，既能够有合理的收益，又能够得到消费者的称赞。我认为这应该是双赢， 甚至是多赢。好，非常感谢邱律师对这件事情的点评。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话题。男子捡手机归还，索要2000元好处费，而且还说了敢报警就砸烂。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消防维权专家、北京惠嘉律师事务所的邱宝昌律师。那接下来咱们说到的下一个话题啊，说的是张女士，她呢有一天乘出租车回家啊，当然这个张女士呢是一个西安的市民，当时呢她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哟，手机怎么没了呀？哎，不过呢，这个是凌晨一点多到家的时候，她发现没了，立刻就用丈夫的手机来打自己的手机号码，拨了几次之后，哎，一名男子就接了电话了，说啊，对，我捡着手机了，而且当时就表示，如果说您想拿回手机的话，你得给我2000块钱的好处费。一手机好几千，但是丢了一次给2000块钱的好处费也有点贵呀。张女士呢一表示说，哎呀，这太贵了吧，结果对方就把电话给挂掉了。随后张女士上网将手机进行了锁定，当然了，这个上网将手机进行了锁定，现在很多手机有这个功能，而且还是非常实用的哈。结果第二天呢，这个捡到手机的男子就给张女士的丈夫发来短信，提出说呢，哎，还是2000块钱我就把这个手机还了。随后俩人还互相加了 QQ， 一番的讨价还价，经过几天之后呢，最后呢是同意1800啊，这讨的价还了价大概3-4天的时间，便宜了200块钱，1800我就把这个手机还给你，然后还约好了时间和地点。那么就在他们在 QQ 上沟通的期间哈、这个捡了这个手机的男子曾经还表示说，不行就把这个手机给卖了，可是这个手机呢，因为张女士上网锁定了嘛，就没有办法用，这男的还向张女士索要手机密码呢。这中间的过程啊，肯定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脑子里边想的一些事情可能跟咱们正常人想的都不太一样。确实是后来我们也看到，在8月22号的晚上，这名捡手机的男子在 QQ 日志上还发表了一篇日志，说捡了个 iPhone 6手机，是还给主人还是卖了，纠结呀，要是有偿给这个手机的主人吧，怕他找麻烦，要不还是卖了吧。 底下还有很多他的朋友给他发表评论啊，给他出招等等等等。那么当张女士这两口子和这名捡手机的男子商量好了，定在了25号的下午1800块钱拿回手机，哎，结果这男的还真来了。但是呢，张女士啊带着自己的一名男同事见面的时候，她再一次提出说希望要不少一点吧，可对方不愿意，还吵了几句。这个男子就拿着手机转身要离开，那被张女士的同事拉住，并且说要报警。这男子听一听这话说，你要敢报警，我当场把手机给砸烂了。那张女士害怕了，无奈之下就是1800块钱把这个手机给拿回来了。可是这事儿啊真的是让她很窝心，所以呢也是打电话给媒体说了一下。那这事儿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说说，就是第一呢，说说这个捡手机这个男子他的行为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性质，然后第二也来说说这个张女士该不该因为他的这个威胁而感到害怕。那首先呢，我们也想请问邱律师，这个手机不小心丢了，被别人捡着了，那这种捡拾物品到底是该归谁呢？ 我们的物权法有规定，这叫遗忘物，遗忘物呢要归还失主或者遗忘的人，如果你拒不归还，那肯定要构成，如果让从民事上，你应当归还，你不归还起诉，可以获得法院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说你达到一定金额拒不归还的话，那么可能涉嫌侵占罪，这个我们在刑法里面明确有规定，就是别人的遗忘物，它不跟遗失物还不完全一样，不是无主物啊，遗失物它是遗忘物，例如在你的搭乘的出租车上遗忘的，你捡得以后，或者是其他乘客捡得以后，你拒不归还的，已经找到了遗忘人，并且你们双方沟通了，那肯定就是一种，算不算拒不归还的，这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案例当中呢，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诚信和道德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的遗忘物丢失以后，有的人失误了，有一种悬赏广告，例如你失到以后，我给你多少多少钱，我认为这个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真实意思表示是可以的。例如你我的手机丢失了，我就发布一个这个宣传广告，谁捡到这个手机或捡到这个物品啊，捡到我的护照等等，有很多贵重的物品，我给你几千块钱或者多少的这种对价，这个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可以的。那你一旦人家失得的物品的人给你归还以后，你就应该按照你的悬赏广告的承诺去履行，不履行的话，那么失盗的人他也可以提起诉讼要求你去归还。 但是他是可以针对你没有给的那个报酬来诉讼，而不能扣着你的东西 那个不行，对就必须是针对那个报酬。所以刚才讲的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像他这种情况，发现以后跟你去进行要求你归还，你不归还，如果双方协商适当的这种双方达成一种真实意思表示，法律也不禁止。但是他出现了两个问题，我认为涉嫌，一个是拒不归还，不给2000块钱，不给1800块钱就不归还，那这种拒不归还的性质肯定涉嫌侵占罪。如果他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你再不归还，那是不是达到了我们刑事自诉案件的，他可以自诉。另一方面，他涉嫌一个犯罪的，就是说你如果报警，我就给抓回来。当然，他这是一种犯意，还没有实施。那如果他一旦实施的话，他肯定是损坏公司财务罪。 所以说到这儿呢，就是因为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张女士可能也是怕出一些意外，拉着自己的男同事来一块交接这个手机。当讨价还价说1800还是太贵了，能不能再便宜点的时候，吵起来了。这男的拿着手机就要走人了，被男同事一把抓住。这个时候，这个男的说了：“你要不敢报警，我就把这手机给砸了。”张女士就因为这一句话害怕了，害怕了，他就把钱1800给人家了。 那这里面 他该害怕吗？ 这里面就是一种，如果以非法占有的2000或者1800块钱为目的，采取了恐吓和威胁手段使他人交出的，那这里面肯定就又符合了一个敲诈勒索的问题。当然，这个怎么去定罪？他涉嫌犯违反哪些法律？有的可能有民事的，有刑事的。当然，大家更感到更是他是违反了一个一般人所遵守的或者操守就道德。那就是一般就是拾金不昧，归还遗失物。是我们一个传统的美德。当然你可以要求一些悬赏或者要求一些对价，我认为只要双方协商也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说要达不到目的要采取其他手段，那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规制的。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迟到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遗忘的人？一般人都去归还，不计报酬的，这肯定是一种常态的。 嗯， 这是一个正向的，多很多人的一种价值取向这么去做，但也有个别人讨价还价。还有一个，你像这个手机不是价值多少，他通过使用以后他有折旧，他给了1800，可能是不是占了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或者是一半的价格，这个要求的这种报酬和补偿我认为也太高。如果从公平的对价来讲的话，1800是过高。 嗯， 那么就即使给了以后，那这样一个合同能不能变更和撤销，当然这是这个女士能不能行使这种权利。那么她有没有受威胁，是不是非真实意思表示，受胁迫行为，那就合同法律也规定受胁迫或者是非真实意思表示重大误解等等，可以变更可撤销，可以去要回。当然这个行使与否由这位女士来决定，但是这位男士这种做法是值，我认为是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嗯， 因为他采取了很多非法不理性不道德的手段。 那么就着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哈，也是让我们想到了节目前两天也说到了类似一起事儿。当时呢也是一个的哥捡到了一个东西去还给一个失主，联系完了之后大概是因为交接不顺畅各有原因吧，这个司机师傅跑了好几趟才找到这个失主，才把这个东西还给人家，找人家要说你给我65块钱油钱，结果这个失主就反正说你是敲诈勒索，当然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不一样，确实人家主动给你送过来以后，人家有耽误了，有误工吧，人家运营有损失吧，人家有确实有这种交通费，我认为给你合理补偿。就是这位师傅不要求，我认为我们的遗忘人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这是一个合理的，他并没有为此去获得一些利益，那就是给他一个损失的一种补偿。他如果多拉两趟肯定是超过65元了，当然这个多少不是我们去考虑，但是就是说这种对价的合理性，作为一个遗忘人，这本身是你的原因造成的，由于你的原因导致人家去误工，导致人家去增加油费，那你给合理的补偿我认为再正常不过。所以这里面我们的遗忘人也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来对待。 那么刚刚您说到的像刚才一个用过的手机，一个苹果6的手机，然后因为遗失了去谈的时候直接开价要2000块钱，后来是讨价还价到了1800，这个对价是相对过高了。那么如果说确实里边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张女士就是不得不去要，她才能同意这样的一个对价的话，那么她的这个同意，她到底是属于被敲诈勒索了呢，还是属于我自愿承诺了呢？这个性质怎么来确定呢？ 我认为自愿那就出于真实的意愿，从他这个过程呢，从讨价还价，从协商，从这个从2000到1800，然后从他发帖来看，我认为张女士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胁迫。她不拿1800，她拿不回来手机。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有重要的一些信息的话，可能1800、2800她都会愿意。为什么呢？她为了获得她手机里面的一些联系方式啊，甚至有一些她的这种合同啊，或者商业秘密啊，个人隐私，她可能她需要它。就像有的护照，有的对其他人是一分钱不值，但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肯定愿意付出高出手机的价格。这我认为绝对不是他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一种无奈或者是被胁迫。 所以这件事情咱们说到底儿，也是刚才邱律师在节目当中强调过几次的，就是这实际上捡到了一个东西怎么来处置，实际上它应该是遵循一个咱们原先传统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方式。你捡到了，如果您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去归还，如果您真的没时间没精力的话，您交给警察叔叔。咱们打小不就唱了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吗？ 这里面怎么呢？一个对于失盗的人，我们要倡导拾金不昧；对于遗忘的人，应该要你要给失盗的人归还的人一定合理的补偿。 这样这个社会上的正气才能够越发的自然的弘扬起来。好，非常感谢邱宝昌律师。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感谢各位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热